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三集。赵壁，皇上要查明白，他们只能不断地审问可能知情的沈泽川，但是沈泽川生母乃端州武妓，沈巍儿子太多了，他庶出排第八，上下都轮不到他，早就被端州王府屈放在端州野养，恐怕连沈巍自己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一个儿子。有人要杀他，这并不是秘密，他进入去都便是要替父受过，他是中伯沈氏仅剩的余孽，父债子偿，在诏狱审问结束后，皇上一定会用他的命来祭奠中伯敦州察使河一战中被坑杀的30000军士。但那不应该是这样的暗杀。沈泽川用拇指擦拭着唇角，偏头淬掉了口中的血沫。如果沈巍确实是私通外敌，意欲谋反，那么沈泽川迟早也要死，何必再多此一举来暗杀他一个无名无姓的庶子。去都之中还有人在担心审问，若是这般，那么沈巍兵败一事必有蹊跷。沈泽川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在端州有师父，他的兄弟是师父的独子纪木，对他而言，沈巍只是剑心王，与他没关系。沈巍到底有没有通敌，他根本不知道，但是他必须咬死了没有。地上寒冷边骨，沈泽川就这般趴着，被冻得反倒比白天更加清醒。他是锦衣卫轻提重犯，所有的缉拿牌票、居船架贴以及金徽批文全部都是自上传达，直接把他从离北世子萧继明手中提进了诏狱，甚至绕过了三司会审。这已表明了皇上绝不姑息定要彻查的决心。可谁这般大的胆子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仍然要铤而走险，想在皇上亲审前杀掉他。寒风仍然在窗口咆哮，沈泽川转动着眼珠，盯着黑暗中的墙壁，不敢再闭眼。翌日天微凉，沈泽川便被重新提入大堂。门外风雪大盛，前几日冷脸相对的审问人正满面含笑，双手奉茶，恭恭敬敬地候在太师椅一侧。那座上坐着个面白无须的老内宦，头戴天鹤绒烟墩帽，身着葫芦颈补子，外罩的长衣尚未解下，正抱着个金玉玲珑的梅花暖手养神。他听着动静，方才睁开了眼，看向沈泽川。这几日奉旨审问的纪雷弯腰说：“ 干爹，这便是剑心王沈巍的余孽。” 潘如贵瞧着沈泽川：“ 怎么搞成了这个模样？” 纪雷心知，潘如贵并不是在问沈泽川怎么一身脏臭，而是在问他怎么至今未审出个所以然。纪雷额角尽汗，他也不敢擦拭，只维持着弯腰的动作。 庶子蒙昧无知，从中伯带回来便神志不清，也不知受了何人教唆，一直不肯交代。 皇上要的是轻提重犯。 潘如贵并不接茬。 一个15、16岁的孩子入了大名鼎鼎的诏狱，有几大人你亲审，竟至今递不出一张供词。 正因为是轻提重犯，反倒不敢擅自动刑。他来时已经身染风寒，要是没个轻重弄死了，沈巍这案子就成悬案了。 潘如贵端详了沈泽川一会儿：“ 咱们都是主子坐下的狗，要是牙齿不那么锋利了，留着也是无用。知道你有难处，可这都是你分内之事。眼下皇上要见人，这是体谅你们锦衣卫，你怎可再生抱怨？” 纪雷赶忙拜服下去。 干爹所言极是，儿子受教了。 嗯，把他收拾干净了，脏成这般模样，哪能念圣？ 沈泽川被杂役带下去清洗，腿上的伤做了简单的包扎，套上了干净的棉衣裳。他游人百步，身体行走不便，登上马车时费了些功夫。潘如贵终于接了纪雷的茶，盯着沈泽川的背影， 这当真是沈氏余孽？ 正是，他是茶室天坑里的唯一活人，由李北萧世子亲自拿住，一直关押在李北铁骑的囚车里，中途不曾让旁人碰过。 潘如贵抿着冷茶，半晌后皮笑肉不笑地说： 萧世子是个谨慎的人。 沈泽川下了马车，又有锦衣卫提着过了长路，鹅毛大雪吹在脸上，那引路的内患皆疾步而行，并无废话。潘如贵到了明礼堂前，檐下恭候的小太监立刻来迎，先为潘如贵解了长衣，再为他换上盖面，随后接过潘如贵手里的暖手，里边已经通传完毕。潘如贵在门边叩了头： 皇上，奴婢把人给带来了。 里边过了半刻，才传出个低缓的声音： 带进来。 沈泽川呼吸一滞，已经被架了进去，里头焚了香，却不显闷热。他听着几声断续的咳嗽，余光扫到了堂内两侧的脚。贤德帝身着石青道袍，背上绣的剑骨，他身体羸弱，继位三年里大小病不间断。此时坐在椅上，一张容长脸因着气血不足显得格外斯文清秀。贤德帝瞟了眼后边跪着的纪雷： 纪雷审了几日，审清楚了吗？ 纪雷叩头说： 回禀皇上，此子讲话讲得颠三倒四，漏洞百出，这几日所供之事矛盾重重，皆不可信。 把他所供之事呈上来。 纪雷从怀中将收拾妥帖的供词拿出来，双手递给了潘如贵。潘如贵在快步上前，躬身奉给贤德帝。贤德帝看了一遍，到茶室天坑时眼唇咳了起来。他不要潘如贵擦拭，自己用手帕开掉了唇间血。 三万军士命丧天坑，沈巍不死，人神共愤。 沈泽川闭了闭眼，胸口迅速地跳动起来。果不其然，下一刻便听贤德帝说： 抬起头来。 沈泽川呼吸微促，撑在地上的手掌冰凉。他缓缓抬起头，目光谨慎地落在贤德帝的靴子上。贤德帝看着他： 你是沈巍的儿子，又是茶室天坑里唯一的活人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？ 沈泽川眼眶渐红，他微微抖着身，气声不语。贤德帝神色不变： 回朕的话。 沈泽川蓦然抬眼，眼里的泪已经淌下来，沿着那颊面往下滴。他仅仅抬起了这么一瞬，便又用力地将额头磕在地上，颤着肩臂，喉中的哽咽声随之而起： 皇上，皇上，我父亲起心为国，是兵败后愧对家国，无颜再见中伯父老，因而自焚谢罪。 你信口胡言，他若是一心为国，怎么会一退再退？ 我父亲将儿子晋叔送上战场，我大哥沈周琦在茶室官道被边杀人拖在马后活活折磨而死，若非一片忠心，怎可做到这个地步？ 你怎敢提起茶室一战？沈周琦是临阵脱逃，罪无可恕。 沈泽川扬手看贤德帝， 泪如雨下，四声说： 查实和驿站血流成渠，我大哥昏聩无能，缺守了三日，这三日内军情传递启东离北，若无这三日，若无这三日， 他竟哽咽到说不下去。先得地看着手中的供词，堂中不闻他响，只有沈泽川的啜泣声。在这无比漫长的沉默里，沈泽川的指尖已经掐进了皮肉里。贤德帝呼的一声长叹： 沈卫可曾通敌？ 不曾。 岂料贤德帝割下供词，声音骤然一冷： 庶子狡猾，意图欺君，留你不得。盘如圭 在， 把他拖下去，在端城门杖毙。 奴婢遵旨。 潘如贵立即领命，躬身退下来。沈泽川犹如兜头一盆冷水，顿时浑身冰凉。他猛然挣扎起来，却被锦衣卫死死地捂住了口，飞快地拖出明礼堂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张笑飞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贤德帝和陈阳这两个角色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，分享一条龙吧。